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各位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今日嘅节目有四个议题啊：一、三隧分流二读，易志明就提修订，商用车咧就减到20蚊；二、幼童误食大麻糖昏迷；三、港灯停电，议员就关注咧复电嘅奖赏；四、人大常委审议爱国教育法案。好啦，呢、這个三隧分流讲咗耐，我哋嘅喺节目里面都讨论过好几次。听日就恢复二读啦，咁啊辩论三隧分流嘅草案。咁依家啲政府法案呢就似乎大家都諗住过咯，咁样吓，系咪啊？ 都唔系，依家有人修订啊，你又喺度，唉，真系有人修订，你又话实过，真系。 唔系我冇讲，好多人话啫，唔系我话，系咪先？嗱，但系航运交通界议员啊，易志明咧就计划提出修订，建议喺三条过海隧道实施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嘅同时，就将商用车辆同埋的士嘅隧道费咧，由政府建议嘅分别收取50蚊同25蚊，一律下调到20蚊啊！咁啊，支持佢嘅呢个提议嘅人都或者都相当嘅吓，尤其是系商用车同埋的士隧道啦，对的士嘅使用者啦，咁样吓。但系咁，立法会主席啊梁君彦就裁定啊，就话呢个修订咧就会令到政府根据法定权限可以收取嘅收入咧减少，需要取得行政长官嘅书面同意先至可以提出。嗱，呢个系根据基本法第74条啊有关规定啊。而其余嘅西隧同埋红隧嘅修正案咧就可以提出。嗱，重复一次啊，对于易志明所提嘅修订建议，将呢、这个商用车辆同埋的士隧道收费由政府建议嘅分别收50蚊到同埋20蚊咧，一律下调到20蚊，50蚊同25蚊一律下调到20蚊。立法会主席就话，会呢、这个会系令到政府根据佢嘅法定权限所收取到嘅收入减少，呢、这个系需要行政长官书面同意先得。但系其余呢，西隧同埋红隧嘅修正案就唔会有头先嗰个效果啦，所以可以提出咁样。有冇咩复杂性咧？呢个问题？ 哇！我就觉得表面上都有啲突然间出现嘅复杂性。 有咩复杂？ 嗱，第一个咧就你提出任何修订系减少收费咧，咁咪一定都系政府收少咗钱啦，系咪先？咁而家政府一收少咗钱咧，咁就有头先讲嘅，究竟要系咪要得到行政长官嘅支持，你先可以提出呢个修订呢个一。咁第二个咧就依家喺就嚟去二读辩论嘅时候咧，就阿易议员咧就提出咗呢个修订。咁但系我哋到今日为止就暂时都仲未听到有其他党派咧系提出相同嘅修订或者不同嘅修订。咁系咪表示依其他嘅党派就支持政府咧？即系咁样。 又或者支唔支持啊？ 或者亦或者多数系即系唔出声系就系即系到时支持政府咧？即系咁样。 嗱，睇翻嗰个就基本法第74条先啊。基本法第74条咧就话咧。议员啊，我哋嘅立法会议员啊，根据基本法嘅规定咧，并且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开支或者政治体制或者政府运作嘅咧，可以由立法会议员个别或联名提出。但跟住嗰句，凡系涉及政府政策嘅，喺提出前咧，必须得到行政长官书面同意。咁有呢个类似规定啊。好啦，咁就政府又点回应啊？易志明嗰个修订咧，咁样啊，运输及物流局就回应话咧，对比政府而家不同时段不同收费方案咧，预计政府喺24到25年度嘅隧道收费嘅总收入咧就会减少7亿， 即系减少收入咯，吓咁啊！政府有法定权利去收啲钱嘛，咁啊减少咗唔掂啊，系嘛？即系根据头先嘅分析，咁啊同时预料咧就会导致早上繁忙时段每个钟头嘅交通流量咧增加大约咧就700架次，令到各隧道嘅车龙延伸大约0.7公里，加重过海隧道嘅交通压力，亦都堵塞各隧道上游连接路的关键路口，广泛影响非过海隧道。嗱，唔只系话法定嗰个收费嗰个政府嗰个法定嘅收入减少个问题咧，仲系啊嗰、那个繁忙时段咧，诸如此类啊，造成交通压力啊，咁样就唔系嗰个法案嘅原意噶咯，达唔到个原来效果咯，系咪？ 系 咁呢个就点睇咧？咁样啊？咁啊，易志明就回应话啦吓，根据传媒报道，佢而家政府只系能够粗略咁估算现行方案实施之后三条隧道嘅车流变化啫，但系就只系以2021-22年度嘅车流数据做基础，直接比较而家建议中嘅修正案同埋现行嘅方案嘅总收入咧，根本就唔适合，唔能够作为是否容许修正案提出嘅考虑因素。 啊，即系话咧，依家咧就政府同阿易议员咧就开始有啲大家喺度辩论啦。即系吓，即系易议员就话：，喂，你话多车咗啫，或者少收到钱，但系你啲数据准唔准确噶？咁依家就提出呢个问题啦。 嗯， 咁亦都咧睇嚟，政府依家咁样去所谓辩同阿易志明议员咁样辩论咧，就睇嚟表面上佢系唔赞成呢个修正嘅。我相信亦都暗表面就唔赞成修正啦，暗中就我谂拉紧票啦，同其他政党即系希望能够过到。 系 咁，但我谂我哋一阵间去讨论呢个问题嘅时候，除咗要注意头先讲嗰个。系咪多咗车啊？少收咗钱啊？究竟咧就呢、這个修正啊，使唔使行政长官批准等等呢啲咁嘅技术问题之外咧？我反而都想听一下咧。阿易志明依家突然间提出呢个方案，同政府原来呢个方案，可唔可以有人咧就俾帮我哋分析一下个利与弊？即系可唔可以就喺个台面上初步又睇下？表面上邊個好啲啊？又話兩個其實都係假設性嘅啫，咁樣。 除咗問議員嘅意見之外，都問下我哋聽眾都好。 好啊！ 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啊。對於易志明議員嗰個修訂嘅建議，大家有啲乜嘢睇法啊？或者廣泛啲講咧，三隧分流嘅方案已經究竟達唔達到效果啫？ 其實拗咗好耐嘅， 而家唔知㗎。 係有最新嘅辯論嘅， 而家 嘅理據即係咁樣。 而家唔知㗎，其中一個意見就講咩咁假嘅。根本上三条隧道都饱和，你搞到搞去都饱和啦，根本就系饱和咪塞车咯，咪咁简单，系咪？你做一啲咩嘅措施，只能够微调啫，系咪先？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系请嚟咧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议员啊，田议员你好啊， 系啊 ，Michael， 你好， 听到你哋讲嘢啦， 系啊，对于易志明嗰个修订啊，你觉得首先佢有冇道理先？佢讲嗰啲嘢，阿易志明嘅修订。 他很难讲话冇道理的是吧， 就是没道理，话没道理想吓你 啊，不是同事来的嘛。 从这个角度去跟社会分享一下，到底这件是什么东西来的，什么事来的。 好。 嗱，三条隧道呢，就到底我们是应该以分流为上呢，还是要减少啲人揸車過海呢？咁事實上兩樣嘢都要諗諗啦。喺私家車嗰個原則下，因為大部分都係私家車，咁大家都係明確知道呢，如果私家車可以收好貴好貴嘅話呢，就開始少啲人揸車，咁多啲人搭公交，咁香港而家係推緊公交嘛， 係 咪？咁又起咗條1000億嘅東隧過海啊、沙中線啊、乜啊乜啊，咁啊多啲人搭鐵路啊、巴士啊，咁係咪？ 係。 咁呢個咧，我係絕對支持嘅。 嗯。 係咪？ 嗯。 好啦，咁但係的士咧，就係、是、劃一全部都係25蚊嘅。 嗯。 咁個原因就係、的士係商用車輛啦。 咁如果你有啲貴有啲平，咁又逼曬另外一道，咁到時收費又唔知點，又撐死嘅嗰陣時，係咪？又要收回程啊，剩咁，咁就不如全部劃一啦。好啦，咁而家諗下商用車點啦？ 嗯， 商用車就更加緊張嗰個錢。 系， 就算个司机唔紧张，间公司都紧张啦。 系， 系咪？我理得你咩？你梗系拣最平嗰条啦。 嗯， 系咪？除非佢冇时间嘅啫，要走十转嘅，咁冇得讲啦，系咪？ 嗯， 咁于是乎就有啲嘢要走十转，嗰啲咪拣最贵最少人嗰条行咯。 嗯， 大部分就系拣最平嘅，因为佢无论贵与平，佢一日都系送咁多货嘅啫嘛。 吓， 系嘛？ 嗯， 好啦，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就覺得佢成個概念應該同的士一樣咧，就係、是、三條看齊嘅，就唔好叫個司機或者叫老闆去諗邊條平邊條貴，於是就塞死一條啊咁樣樣。OK， 嗯， 咁個問題係政府係可以三條都收二十蚊，好似的士咁噶嘛？ 嗯， 係咪佢唔使一定三條都去到五十蚊噶嘛？而家嘅爭拗點就係佢而家三條話一收五十蚊，的士收25蚊。 係。 咁佢三條五十蚊咧，就形成嗰、那個紅隧就要大幅加價啦，係、 嗯、 咪？咁啊西隧梗係減啦，咁東隧就差唔多嘅，上上落落咁啦。咁而家就係呢個情況。咁、 嗯、 易志明咧，基本上就係想商用車全部都係好似同的士咁看齊、 嗯， 的士全部廿五，咁佢咪全部二十咯。但係我哋立法會嗰個規矩咧、 嗯， 就係、是、如果一個議員議案去修改。政府一條法案咧，係唔可以令到佢嘅收入，政府嘅收入減少嘅。 嗯， 啊，咁呢個就係而家係一個所謂我哋嘅程序上嘅一個問題。係， 嗱呢個程序上嘅問題明啊，咁啊，易志明都冇駁你呢、這個呢點啊。問題就是政府話你點樣證實到減少收入啫？即係你話啫嘛咁樣。 咁啊，結果咧就變咗易志明嘅修訂咧、 嗯， 就係、是、紅隧同埋西隧就二十蚊。 係。 就東隧咧就主席唔俾啦，咁、 嗯、 啊東隧就維持翻政府個五十啊嘛， 嗯， 係咪？ 嗯， 咁而家就走咗出嚟咧，就係話易志明嗰度咧，就係、是、因為西隧從來都唔係政府嘅，我冇減你啊， 嗯， 係咪？咁咪你二十咯， 嗯， 咁紅隧你而家收得好平噶嘛，我俾你加，我俾你加，我冇減你嘅收入啊嘛，係咪？咁啊主席又批咯， 嗯。 咁但係如果要看齊東隧都係二十嘅話呢、 嗯、 因為東隧今日收開好多已經三十幾、四十幾、五十幾嘅啦，咁咪就要減政府嘅收入。咁喺我哋今日嘅程序上呢，議員嘅修訂係唔可以令到政府嘅收入減少嘅。咁所以呢，結果出現嚟嘅版本呢，就係、是、西隧、紅隧就二十，東隧就五十。咁嘅情況落去呢，咁你就要諗啦，商用車通常都係錢就最緊要嘅，咁必然就係東隧就車輛就大跌，就逼曬去紅隧西隧啦。 嗯， 啊，咁呢個咧就我哋實政原卓咧都覺得有問題嘅，因為我哋不嬲都希望咧係、 嗯、 做到分流， 係 就唔好啲人成日揀最平嗰個嘢去，因為如果係咁咧就係、是、塞得好犀利啦。咁我都有問政府，嗯、我話揾食車。到底佔你幾多百分比啊？咁鬼緊張，係嘛？你不如全部都平平地算啦。因為政府係可以三條收二十嘅， 嗯， 係我哋唔修訂得佢啫， 嗯， 佢自己可以減自己收入嘅，政府 係 一個法例咁啊， 嗯， 咁佢可以三條二十，咁我問佢你有冇計過三條二十又會點，三十又會點，四十又點跌點啊？因為你而家三條收五十啊嘛，咁佢哋就話有個嗰啲模擬計過啦。三條二十三十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嗰啲貨車之中咧，商用車咧有一種叫做輕型貨車。 嗯， 輕型貨車咧係佔咗14% 嘅，即係今日過海啲車輛啊，全部商用車加埋啊，其實就係唔知20%+咁嘅嘢嘅啫。但係14% 就係一個叫輕型貨車。咁佢哋嗰個模擬咧就話，如果係全部都係20蚊或者30蚊咁平咧，呢、這個輕型貨車因為佔咗14% 咧，嗰、那個模擬就會話會一大幅上升。 嗯， 因為其實輕型貨車咧就有啲人係其實都可以要嚟載客嘅。 嗯， 因為佢細細地啊嘛。 嗯， 咁細細地又好易泊位又剩，咁請個司機咁可以載客嘅，咁就變咗呢，就你私家車就收60-40，咁但如果你輕型貨車收全部20-30呢，就佢就驚扭曲咗。 嗯 ，OK， 咁但最緊要呢，就係、是、如果全部都係1%、2%，我就覺得應該全部收平啲算啦。 嗯， 因為你點樣逼啊，都唔會塞噶嘛，因為你個百分比太低啊嘛。但係唯獨是而家有呢種叫輕型貨車佔14%咧，的而且確係一個幾高嘅比例。咁、我都有啲擔心，就係話全部收20%或30%咧，可能多咗好多呢啲咁嘅輕型貨車走好多轉過海。 嗯，而家政府嗰个回应啊，对于啊易志明嘅回应嘅两个回应嘅，一个回应就系嗰个收入会减少啦，政府嘅收入会减少啦。咁政府又话唔系讲钱嘅，最紧要即系咪达到效果啫。咁啊减少嗱，首先你觉得会唔会政府嗰条数啱唔啱咧？佢话会根据易志明嗰个咁嘅修订就会减少七亿。 我好同意你讲法，喺呢啲隧道最紧要，我哋实政员却觉得最紧要就系分流。 系啊， 唔系如果要塞就唔好成日塞。住喺一兩條嗰度，係咪？因為如果個車多咗，咁你其他私家車都受影響噶嘛。 嗯、 我哋咁辛苦先至由20几蚊、70几蚊搞到60-40、40啊啲咁嘅嘢，都係主要都係分流嘅啫嘛。係啊，咁我從來都冇話政府嘅收入多與少，其實總數嚟計根本唔影響香港咩幾千億一年嗰啲咁嘅經常性開支啊、收入啲嘢嘅。 即係最但係最擔心最關心唔好叫擔心，最關心就係有冇效果嘛？做完一堆嘢係咪啊？ 易志明嗰個議案就會出現啲商用車全部逼曬去西隧同埋紅隧。就係咁啦， 嚇！咁你唔會贊成啦，係咪啊？喺呢點上係咪？係咪咩意思？ 呢個就我哋好難啦，好難，好難，好難！即係我哋根本係同我哋實政原則嘅原則好大嘅，即係嘅一個衝突啦。咁當然啦，我亦都可以問政府啊，點解你唔可以唔好全部50啊嘛？易志明其實最想就係全部30啊，全部20。 係佢咁講，係啊，係 啊。啊，佢最想全部20啊嘛。咁於是乎咧，就出現咗呢、這個，如果全部20，係唔係真係嗰啲商用車係唔會大幅增加？咁我就擔心佢其中一個輕型貨車咧佔14%，而嗰樣嘢咧，其實今時今日咧都幾容易係載客嘅咧，我覺得有呢個風險咯。 咁即係嗱，Michael 即係我理解你咧，就係第一。就好難贊成啊易議員嘅議案啦，咁唔重複你頭先講嘅理由啦。咁你亦都咧睇唔到咧對政府現時即係準備去即係投票嘅呢條標咧，仲有咩修改嘅餘地係咪啊？ 冇修改嘅餘地，唯一就係政府自己改。政府可以3.5變3.4變3.3。咁政府唔肯改嘅原因。which 我都是接受的呢、就是如果真的去到齊三條都是一個很低的數字的話呢、其中有一樣嘢叫做輕型貨車佔14%呢就怕失控的嘛。 即你那個 當然你可以說的輕型貨車就收多一點其他收少一點咯。是吧但是事實上你想想其他佔的百分比那麼少根本你收多收少啊。都不是社會而家最爭議的啦，其實嚟嚟去最爭議都係個輕型貨車個14%嗰班人啫嘛。佢哋希望三條一樣，同埋三條都好平啊。咁但係最弊咧，就呢啲輕型貨車咧，其實好多時就真係都可以即係載下人啊、剩啊咁。就變咗有個風險咧，就係、涉及。即係私家車嗰度咁啊，可能有啲就轉咗嚟呢啲，因為個價錢相差太遠啦。佢而家50蚊咧，就冇呢個誘因噶。私家車係644啊嘛。 阿田北辰啊，仲有一分鐘新聞啊，問你一個微議會嘅微政治問題。我聽見有啲議員就覺得而家政府啲官咧，好似即係奉旨人哋互通支持佢嘅咁樣啊，整咁嘅 SMS 就話算數咁樣，係咪有呢個情緒啊？議員喺呢個問題上， 佢。搏命喺度拉票，我覺得政府今日嘅拉票係遠遠咧落力過幾年前， 係嘛？ 幾年前根本你知唔知90個議員，我得我一個人， 是實政原唱，是不是得我一票而已，以前政府採都不採我的。 是啊 是啊， 現在攬著你吃。 今天我這一票成日有人再來找我的、又逼我又找我又拉，絕對沒有說即是放軟手腳不採我。 哦哦、OK, 那我對我來說呢，我都不是次次他拉我一定應承的，我說我看看先。 哦，即如果從 田北辰的個人感受呢，就是更厲害了 拉票力度、啊、多謝你田北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表扬优秀公务员的行政长官表扬榜，得奖者是到土耳其地震灾区协助搜救工作的香港特区救援队。他讚揚救援隊臨危受命，發揮專業精神和跨部門團隊力量。率領救援隊的消防處副消防總長于文洋對救援隊獲獎十分高興，又說他們只是秉持專業拯救生命。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救援隊得獎是實至名歸。楊學培恩正是率領高層公務員到內地研修，昨日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舉行座談會，他說夏寶龍十分關心和支持上任秘書長和部門首長的工作，充分肯定公務員的素質。全國人大常委會正是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草案。在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无论草案通过之后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区政府都要对接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法例不会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实施，但是相信特区政府会有相应措施配合。有中学校长认为，草案让学校名正言顺落实爱国主义教育，但是大部分香港学校在这方面的工作只是起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在九龙区拘捕一名39岁女子，涉嫌在未经资料当事人的同意之下披露对方的个人资料，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她获准保释。公署說，女事主去年8月開始和一名男子交往，被捕人士是那名男子的前女友。去年8月至到今年5月期間，有人在一個社交媒體平台3個不同的群組先後發布了合共4條包含事主個人資料的訊息，並且對事主作出負面評論。事主被披露的個人資料包括中文姓名、英文姓氏及別名、年齡、手提電話號碼、家庭狀況和相片。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在天津會見世貿組織總幹事伊維拉，他說中方堅定支持多邊貿易體制，願意同各方一起努力推動世貿組織第13屆部長級會議取得務實成果。王文濤強調，中方在實現自身經濟發展的同時，為各方不斷提供發展機遇，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方將會堅持權利與義務相平衡的原則，自主務實處理特殊和差別待遇，承擔與自身經濟發展水準和能力相符的義務。伊維拉讚賞中方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和自由貿易，高度評價中方在爭端解決機制改革、投資便利化、電子商務等議題談判之中發揮的建設性作用，希望中方為推動世貿組織改革、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作出更多貢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去到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而家去到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一段比较车多，而龙翔道去观塘咧就去到彩虹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嘅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嘅車龍排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排到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彩虹道體育館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老 K 復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戒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头先你系访问田北辰，我有兴趣想问下佢个立法会嗰啲微政治啊， 系都问咗啦， 系咪啲官员即系谂住啲议员一定即系吓奉旨会支持政府咧？咁啊，我听讲话有啲议员就觉得政府有官员有咁嘅倾向，所以有啲气啊。不过田北辰啱相反，佢又唔知过得几爽，佢话旧时唔系点睬佢，而家话啊，净系搵即系好紧张佢咁讲。 系。咁啊，系佢啫，可能 有咩理由咧？我点解咧？你分析咩理由？ 唔系咁，你睇下嗰个即系要即系所谓 lobby 嗰个议案咧，边啲人最多嘢讲嘛？咁佢多嘢讲，咪梗系多啲要揾佢倾下啦。即系 即系旧时就佢啊，唔系最多嘢讲， 唔系 好多人多嘢讲。 唔系 而家就 个议案，佢应该多嘢讲嘅。 我以为你有所指啊，就以往咧就好多人都嚟讲噶嘛。 吓，這個、 相比底下，田北辰算边算多嘢讲啫？嗰阵，但而家调转 都唔系，同埋依类交通嘅议案啊，田议员其实都经常有发表意见 嘅，啱，呢个真， 系啊， 系嗱，讲翻嗰个三税分流嗰、那个措施啦，其实都比较复杂嘅，其实吓，那个原、那个建议就咁样嘅，喺八月二号起，政府收翻个西税啦。咁咧就而家个政府个方案咧就话私家车嘅西隧收费就系60蚊，红隧同埋东隧就30蚊，啊，即系所谓叫633吓，私家车即系而家讲私家车吓，就西隧60蚊，红隧东隧就30蚊，呢个为之叫做第一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咧引入唔同时段嘅收费啊，咁呢个就有个叫做即系弹性处理啊。啊，咁比较呢、這个就比较复杂少少嘅呢个吓，又逐分钟嚟计啦，就点咧？就第二个阶段咧，就系话咧， 譬如话上午繁忙时间嘅收费开始同埋结束嘅时间咧，分别延后15分钟，开始咧逐步加价，一个所谓叫过渡时段，就会由原本7:30开始咧就系、是、改为7:45，相对地咧结束前嘅过渡时段就会延后15分钟。即系话呢个讲紧如果嗰、那个嗰、那个分弹性处理嗰、那个调整嗰个过渡时段唔收唔到效嘅话咧，佢就系、是、会系开始同埋结束嘅时间咧延后15分钟啊！啊，听落真系比较复杂啲唔对噶，咁所以有啲人就有个意见就话：，哎呀，咪搞咁鬼多嘢啦！我揸住个车就谂住下一分钟又点迟一分钟又点样？系咪而家赶快一分钟或者迟一分钟咧？咁样个因应好麻烦啊！啲人觉得 都冇得俾你因应，你都排咗个条队啦。 咁 去咗嗰条隧道啊，即系你都系顺其自然啫，只可以。 咁啊，睇下你住你屋企门口咪就喺隧道附近咯，好似我咁啊，嘥啦，所以咁远啦。如果你喺嗰个隧道嘅附近又唔同啦吓。嗱，大家可以就住呢个三隧分流啊，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倾下嘅吓。我哋有听众韩先生嘅电话，韩生你好啊，韩生。 啊，韩生。 系你好。 有咩意见啊？ 系 听唔听到？ 听到听到，有咩意见啊？ 系。 冇，先听你哋个个都喺度分析啦。其实阿浅少啊讲得亦都系啱嘅，我都冇话佢唔啱。 嗯， 但系如果系喺市民嚟讲或者系驾驶者嚟讲咧，咁啊最好系大家三条隧道均匀啦，最好啦。第二，冇一个方案系绝对系啱晒嘅。 嗯， 即系好似有 plan A、有 plan B、有 plan C。咁如果你 plan A，一年限期，反而我讨论是一年限期啊，或者半年限期，咁反而就喺度观察咯，永远都系嗰啲 options 喺度睇下佢，得个有效果喎、你反而咁样冇绝对噶，呢个世界你边有够胆拍话系绝对系得噶啦，冇人够胆，因为你因当时嘅车嘅流量，因为当时你系例如你系去到中隧。你冇理由，喂！我行咗紅磡，我夾硬要抽翻去第二條隧道嘅西隧啊！除非人塞車嘅啫。正常計啊，佢係話你門口樓下喺紅隧嘅就紅隧咯。但係調翻轉，如果揾食車又唔同喎。佢係叫目的地 pack 由 A 去 A to B,、A to A 嘅或者 A to B 嘅。咁你要知佢就會。心中有數噶咯喎 ，A to A to B 或者 A to C，A to A 咪氹氹轉咩？ 係啊，係啊，我自己講到都氹氹，就係咁解。咁如果你話係正常嚟講，梗係單條一樣嘅，佢會自己有條預算數，話俾嗰個的士其實最好問揾食車最好噶啦。呢個佢係最實際係前線。前線嘅人一定係清楚嘅，你揾啲官嘅都冇用，官嘅係司機話事，我要坐邊度，唔係佢話事，佢要去邊條去邊條，塞車就得啦，係咪先？ 好 唔同嘅， 好 OK， 我係比較簡單。另外想話兩蚊雞嗰度點咧，可唔可以講少少 啊？你講啊，你係咪2蚊雞先？你自己， 我係2蚊雞，不過我又想問咧，好多人好多朋友話俾我知咧，可能係有啲不法分子。根本就走佛律啦，要利用佢嗰2蚊雞，即係例如啊，舉個例啫，依家未必係確成啊。例如啲個體户，小巴， 你講嗰啲小巴嘅司機或者啲從業者啊嘛，有呢咁嘅講法，係有呢咁嘅講法係啊， 係啦，個體户嗰啲，因為佢係直接入個袋嘛，佢拿部拍卡機就可以去用噶嘛， 拿住成沓八達通係咁嘟啦， 係啦，有機會有啲真係收，呢樣嘢我唔證實，但係要警方去查或者係真係要去查啦。 好啊，咁但係而家亦都針對咧個人嘅使用啊，有啲人有個觀察就話有啲人濫用或者係盜用。这个搭车的优惠添咁样吓，咁啊高调行动啊，当局吓，咁但系有啲人就话呢个高调行动咧有鬼用咩？我都知道你喺度行动紧，梗系唔会犯法啦，咁样 系 吓，应该微服出巡啊嘛，咁样。 咁都唔係嘅，咁啊，即係你都唔係想陰人嘅，想有個教育作用。 我覺得呢個策略都係我自己個人認為呢個策略都係值得做嘅。 係 就先高調先。 係 嗱，到時拉你就唔好話我唔提你嚇。 係啦， 係啊，我都咁高調啦嚇，你都仲唔醒水？ 係啊， 嚇咁啊，遲一步就會。 会系隐蔽行动噶啦。 系啊，各位街坊，呢个就梁家永建议嘅。 各位街坊吓，嗱，讲翻个三隧分流先啦，即系因为都几复杂下嘅。咁政府个方案就话由8月2号起咧，西隧专营权届满嘅第二日起咧，私家车用西隧过海就会减到60蚊，而红隧同东隧咧就分别系加到30蚊。咁至于年底之前嘅第二阶段西湖收费咧，就会实施不同时段不同收费。而家讲私家车啊，繁忙时段咧，私家车经西隧过海就依然收60蚊，但系红隧同埋东隧过海咧就会加到40蚊，就会喺转换收费时段引入大约20到30分钟嘅过渡时段。期间每2分钟收费就上调或者下降2蚊。至于其余非繁忙时段，私家车不论行边一条隧道，日间一律收费30蚊，晚间同埋通宵就收20蚊，鼓励司机弹性出行。咁呢个就政府嗰个一厢情愿嘅谂法啦。但人系始终人嚟噶，唔系机器嚟噶。你估2分钟有行动咩？系咪先？系困难嘅。好啦，咁至于除咗私家车之外咧，嗰、那个所谓叫三隧第二阶段嗰、那个安排又点咧？咁样的士咧就系会系全日一律20蚊。25蚊，对唔住啊，25蚊。咁而家其他嘅商用车咧，包括呢、這个公共及私家小型巴啊、轻型货车啊、中型货车啊、重型货车咧、公共及私家单层巴士或者公共及私家双层巴士咧，就系而家有唔同嘅收费啦。将来咧一律系全日收50蚊啊，即系25啊，的士25，其他车就50。咁而家阿易志明嗰个咧。就係、是、全就劃一咧，佢希望啦嚇，建議就一律減到20蚊啊！呢、這個就係易志明個建議啊！依家我哋請嚟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會長啊，李會長 係， 李會長 係，因為呢個問題我哋講咗好多次啊，今次講嘅新議題先，都好高興有個新嘅議題，就係易志明啫話，唔好搞，唔好廿五啦，不如全部20蚊啦咁樣嚇，即係嗰啲商用車啊，你是否同意啊，易志明啊？ 我觉得如果以一个车辆或者以个驾驶者或者车主嚟计咧，其实隧道真系咧划一收费最好嘅。 嗯， 啊，因为划一收费嘅时间咧，就大家就唔使谂边条贵边条平，系嘛？最主要去谂咧就边条唔塞车，我就用边条啦。 嗰就真正使用者啦，嗰就变成吓。 冇错啦，咁即系所以咧，即系。其实我哋私家车都希望系划一收费啦，咁所以如果啊易议员佢讲商用车都希望划一收费，咁呢个就真系揸车咯，即、就、系、是、真系揸车人同埋车主嘅需要咯。 按照个实际需要吓、去嚟定，就唔系因为个价格去选择边一条边条隧道，系咪啊？嗯，咁呢个就最你认为咧，最能够达到嗰个隧道嗰个原本设计嘅意图啦。 三隧分流嘅意义就喺呢度啦，即系真系分流啦。边条隧道塞车我咪唔去，咁咪即系分流咯。 系，你会支持阿易志明嗰个建议嘅？ 我会嘅，最好就全部所有不论商用或者私家车都划一收费，呢、這个就最好嘅。 系，咁你汽车会啊嘛，以车论车你讲完啦。咁但系如果讲啲政治啲唔多嘅嘢吓，议会政治咧，梁君彦主席咧就话咧，喂，易志明嗰个建议咧。会系令到政府嗰个法定权限嘅收入就减少咗，需要行政长官即系同意先得咁样。咁呢个讲紧东隧啫吓，西隧红隧就 OK 嘅，可以提出嘅咁样。你对于议员阿文咪对唔住立法会主席啊，佢呢个讲法，你作为个市民你点睇咧？ 嗱，我作为一个市民或者车主咧，就话其实所有道路，所有隧道，所有大桥，呢啲系政府嘅交通运输嘅政策，佢系必须要做好嘅。收唔收钱呢就好视乎当地，譬如话某一啲隧道系真系要融资，或者系揾一啲投资者去做，咁做完之后咧，佢要收钱，我觉得系 O K 嘅。不过咧，我哋系引用翻好多其他国家。包括國內都好啦，當佢哋嗰個成本收翻咧，大多數地方都係免費嘅，咁所以我覺得譬如話而家東隧嚟噶，係咪需要要有檢討咧？如果其實真正講咧，即係真正如果西隧都收翻咧，其實三條隧道都係政府，三條隧道嘅成本都收翻噶啦。即係如果以一個 有責任嘅政府咧，應該咧就開放翻唔收錢，啊，就係照其他國家一樣，咁樣咧就呢個咧就係一個係希望，即係我哋車主嚟嘅，希望政府可以做到嘅一個方法啦。 係，好似而家咁，譬如話呢個屯赤隧道咁樣嗬，唔收錢幾好喎？ 嗱，好似嚟計有個德政就係譬如將軍澳隧道啦。啊！佢一開咗將南隧道，將軍澳隧道都免費喎。 係啦，咪幾好？ 嗱，咁嚟計咧，就真正係利民啦。咁咧變咗咧，喺將軍澳嘅市民咧，就揸車嘅人咧，就唔需要諗邊條隧道收錢，邊條隧道貴啊嘛。 睇邊條方便我啫， 邊條咪最好咯。 啊，睇邊條路實方便我啫，嗬。 將軍澳幾十年塞車，而家已經係非常好啊。 依家多條將南隧道嘅人關，可能又唔係關你收費事， 真係唔會太塞咯。咁呢個已經睇到好明顯。呢個一個好好嘅政績嚟。 好啦，咁另外就唔係講錢啦，就講嗰個實際個對於交通壓力嗰個考慮啦。運輸及物流局咧，就對於阿易志明嗰個建議咧，佢就話咧，預料咧就會係早上繁忙時段每小時嘅交通流量咧就會增加700架次，令到各隧道嘅車龍咧延伸大約 0.7 公里，就加重過海隧道嘅交通壓力，亦都堵塞各隧道嘅上游連接路口嘅關鍵路口，廣泛影響非過海交通。你對於運輸及物流局呢個分析，你同唔同意咧 ？OK 嗱，我覺得佢哋係用一個叫做計算上高嘅情況，嗱當然嘅，我哋亦都一個普通市民，一個普通揸車人咧，我哋就冇咁即係叫做睇得咁深入嚇。咁不過咧，即係我都好明顯嘅，三條隧道如果真係塞車，同一時間都係塞車，好明顯真係唔夠用啦。唔夠用，道道都塞車嘅喎，唔係隧道喎。例如而家嚟計咧，係將軍澳隧道已經開通咗。哦，原來嚟計西九塞車，咁係咪西九又要不同時間收費咧？換個説話講咧，希望我覺得如果隧道嘅容量係飽和咗咧，應該政府咧就要考慮開第四條隧道，或者大橋。去做疏通啊嘛，啊即系去咧系舒缓啲交通啊嘛，就唔系再去谂一啲方法去点样去边度好啲，边度能够可以减啲，咁但系到头来最后嚟计，咁咪嗰个揸车嘅人变咗咪冇一个自己嘅方向咯。 最好就整多条隧道啦，又 系啊，因为如果系三条隧道都系话容量饱和嘅，咁好明显啦，你做乜嘢都冇意思噶啦。 咁你系汽车会会长，你梗系唔赞成话要压缩嗰个汽车数量啊，系嘛？ 汽车数量多与少咧，嗱我哋都好平均嘅。如果你好多啲孖餐蚀做得好好，我一落街基本上咧都唔需要揸车噶。咁样嚟计咧，唔系我话。好多唔揸車嗰啲咧，即係車主嗰啲唔揸車，因為點解咧？而家揸車係個痛苦啊，因為塞車。另外咧，油又貴喎。哦，如果我買架電動車，又冇得插電喎。咁逼住我哋要揸車點解？ 而家一如你頭先嘅類似嘅分析咧，就話講咩都冇用啦。而家最緊要嗰啲隧道咧，過海隧道就飽和啊嘛。你整嚟整去都係塞車噶，因為飽和啊嘛。 冇錯。 系嘛？咁有啲人就话，不如唔好俾咁多汽车增长啦，加呢个首次登记费啊，之如此类啊，咁汽车会坚决反对啦，系嘛？ 嗱，呢个我成日都讲嘅，嗰啲系唔系揸车嘅人咯。而家揸车嘅人咧，系作为一个交通工具，唔系作为一个奢侈品。正话你所讲嗰啲咧，佢哋可能唔系揸车。或者系用翻几十年前，哇，一架车嚟计嘅话咧，买一层楼咁贵嘅，咁你不如系唔需要啦。但系而家唔系啊，因为点解咧？房屋咧已经系全部系北移咗啲新界。喺新界嘅时间，如果你个大量运输做得唔好咧，嗰啲打工仔要翻工噶嘛， 系啊， 系嘛，嗰啲普通市民咧搬咗去咁远，咁佢点样去翻工翻学咧？咁所以咧就系自己代步，咁所以。而家嘅私家車咧，其實好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個人嘅自己嘅交通工具。 你頭先講個 公交做得好咧， 係 自己嘅交通工具咪可以少啲咯。 你頭先講嗰一樣嘢咧，都係同我呢作為一個駕駛者咧，私家車擁有人咧，有類似嘅諗法嘅。一我搭車$2嚇，過海$75如果西隧。咁$2定$75，你谂啦，我计$2算啦，系嘛？呢个第一，第二就系交通方便啩，搭地铁，搭呢个屯马线啊，之类，咁方便， 揸车把鬼咩？ 啱啊， 系嘛？咁我都要退出呢个汽车会噶啦。 揸车唔平噶，你咩牌费啊、验收啊、停车费？但系有需要嘅人就冇办法啦，即系都要选择揸车嘅。 好，多谢你，李耀培啊，好，多谢晒。跟住我哋有另外一位嘉宾啊。就是陈恒斌议员啊，佢咧就系一个草案委员会嘅主席啊，呢个草案委员会好鬼长嘅名，叫做2023年行车隧道括弧政府括弧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诶，简单嚟讲，啊，主席算啦，陈主席你好， 你好，梁家荣，你好， 啊，对于易志明议员咧。佢想話修訂政府嗰、那個隧道三隧分流嘅草案，將呢個商用車同埋的士隧道費咧，由政府建議嘅分別收50蚊同25蚊，一律下調到20蚊。請問你有咩睇法？ 嗱，今次咧，我哋呢條條例咧，有個原則要一定要講清楚俾大家聽嘅。一方面咧，就係、是、三條隧道都係飽和嘅。 嗯。 啊，咁亦都如果按照总体嚟讲咧，三隧咧，都系已经超过咗100%。咁所以无论喺繁忙时间，若果系按正常情况之下咧，都系会塞嘅。咁而家希望咧喺塞当中咧，系透过价钱嘅调节，令到有部分人咧愿意早少出门口，有啲晏啲出门口咧，从而系制造一个松动。而当中嘅方案里面咧，西隧就收得比较贵嘅喺繁忙时间。咁最主要目标咧，就系、是、希望令到西隧咧相对其他隧道嚟讲比较畅通。主要目的系因为有大量嘅巴士都系用西隧嘅。啊，而家你单向朝头早或者系你一日整体嚟计啦，大概有90条嘅巴士线咧系行西隧嘅。咁所以西隧个尤其是喺繁忙时间比较畅通咧。就会令到即系整体搭巴士嘅乘客好啦，揸车嘅乘客好嘅人咯，都系会比较畅顺一啲。 嗯， 咁呢个系一个大原则。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希望咧搵食车就划一个价钱，咁、令到佢哋咧就按照自己近啲嘅地方，咁就可以用近啲嘅一条隧道，就唔需要全部攞晒红隧或者系唔需要攞晒去东隧。咁易志明议员咧，今次个修订佢嘅原意系几好嘅，佢希望咧减轻翻即系搵食车嘅开支啦。政府建议咧就系、是、搵食车就50蚊，的士咧就收25蚊嘅。 系啊， 咁易志明议员佢咧就建议全部都唔好计啦，50蚊。就變成20蚊。咁但係好可惜呢，今次佢個修正案呢本嚟就幾好，但係而家批出嚟嘅可以做到修正呢，就係、是、東隧都唔能夠做到個修正。就只能夠係呢紅隧同埋西隧就收20。咁東隧呢就要去返50蚊。咁到時大家原意個目標就係希望大家唔使揀，到其時結果呢又要去揀。咁所以咧，呢、這个就同原先条例咧嗰、那个大原则或者个目标系有啲差异嘅。 但 系 政府可以，但系政府可以， 特首话得咪就得咯。 系咯， 如果特首都知都拥抱啊，易志明个建议吓， 系咯，咁咪咪皆大欢喜。 呢样嘢要等政府去回应，佢哋会唔会咁做啦？但系若果唔会咁做嘅时候，咁就最后得出嚟个结论咧。假如真係個方案過咗嘅話咧，就會變成有一邊係貴咗，另外嗰兩條隧道，你本嚟諗住去暢順啲西隧或者車啲駕駛人士俾多咗錢，但係可能仲會塞咗嘅，咁就同原先嘅原意有啲差距。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喂全部20蚊，咁條條隧道都一樣嘅，咁當然可能對於搵食車嚟講有好處嘅，咁但係而家個方案就變成有一條就唔係，咁同個原意係有啲距離咯。 咁我聽到你嘅睇法，似乎同運輸及物流局對於易志明嘅回應，你係同意政府嘅回應咯，係嘛？ 哦，政府回應咗，我唔清楚佢有冇回應，因為一路下晝都喺度忙緊。 O K， 咁但係整體上我哋審議條例嘅時候，我哋都有呢種觀點嘅。 好啊，多謝你嚇，陳恒斌議員啦。接住落嚟，我哋有新聞，有啲交通消息，接住咧就有半小時嘅新聞嘅。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青马大桥出九龙桥面曾经有坏车阻路，龙尾而家排到去马湾。 之后再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而家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排到去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小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而家排到去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目前气温以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天气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雷暴。戴希立头先喺新闻报告之前嘅一个钟头咧，我哋就系倾咗呢个三隧分流啊嘅二读啦吓。易志明咧就提出修订，跟住落嚟咧嘅节目时间里边，我哋会先后倾下咧港灯停电嘅事吓，以及咧系人大常委审议爱国教育法案。大家知道啦，仲记得啊，港灯喺今年四月就大停电咗48分钟，原因呢就粗略咁讲啦，就话係由于呢维修嘅时候驳错咗后备电缆有关。对唔住啊，立法会嘅环境事务委员会呢昨日召开会议呢检讨有关嘅事故嘅。嗱，就住呢件嘢有三个讨论点嘅。一，点解保留后备电缆呢？咁二，点解大停电仲有奖呢？三，会唔会起诉港灯呢或者有关嘅人员呢？咁样咁点解大停电有奖呢样嘢大家都仲记得嘅。就由于呢政府呢就话呢要鼓励两电啊，港灯同埋中电呢，一旦发生停电之后尽快恢复供电，所以有个奖罚嘅制度。咁呢个奖罚制度呢俾公众印象呢就只有奖嘅唔见罚嘅。係咪唔知即係个内容就有人有咩观感。就话呢只要平均电网供电嘅恢复电力嘅时间呢 ,65 分钟内。准许回报率呢就可以获得提高 0.015%。喺65分钟以上以至到70分钟里面恢复供电呢，准许回报率呢亦都可以获加 0.01%。只有在70分钟以上到80分钟以内就是无上无罚。同埋超过80分钟到扣了就会到扣呢个准许回报率就 0.01% 或者 0.015%。咁即係话呢只要停电呢唔超过70分钟呢就即係有奖啦变相。 对呀，咁我都唔知当时係点解会用70分钟做一个标准。 嗯。 咁依家今次呢就大停电都好啦 ,48 分钟就搞掂呢，咁有得奖喎依家。 係喇。咁点解呀，唔知有时啲嘢啦，老老实实啦。有时人人都问啲啲嘢点解㗎。咁我哋假设梗係好科学啊，好精细咁计算出嚟 啊。即係呢个就是理想。但老实讲喺现实世界里面呢有啲嘢凭感觉㗎啫。我唔知今次系，我相信唔系。 我以为唔停电先有得上啊，依家唔系喎，依家停咗电先。 点解七十分？点解七十分钟啊？ 即系七十分钟， 我乱噏乱噏嘅咋？可能就会系咧，嗱乱噏嘅啫。可能就系、是，哇系咩？如果停咗电之后一个钟头六十分钟都搞得掂，都算佢叻啦，系嘛咁样。咁啊，六十分钟唔好调高啲咁多啦，七十分钟啦咁样。 唔系即系。 唔係講笑，呢個純粹講笑啫。耐唔耐停下電，次次都喺七十分鐘之內搞翻電，咪變成成日有得搶。 咁啊，公眾就會話：喂，你停電就應該罰佢先啱啊嘛。無論點都好嚇，咁政府原意就係話。鼓励佢快啲恢复电啊嘛，啊咁呢个各有道理啦。嗱、啊，好啦，咁啊讲翻呢件嘢本呢件事先。哎呀，唔好讲咁多背景啦。而家我哋原来啊，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委员啊张欣宇议员已经喺度啦。我哋唔好阻止议员啊，张议员你好啊。 系两位主持你哋好。 吓、啊，咁啊想问一下啦，嗱、啊，咁啊琴日就开会啦，咁啊就住呢、這个港灯喺呢个四月嘅时候大停电就开会咁样，有几个问题都系值得探讨啊。头先其中一个就系话又系停电仲有奖嗰个问题先啦。嗱、啊，不过先问一下你啦，停电咧就调查报告就话咧。啊，港德发表咗个调查报告噶嘛，就停电就因为所用嘅电路图啊，未有标注连接后备电缆嘅电路，现场亦都冇发现情况，又冇复检个机制所引致，同埋话咧涉事人员咧已经跟足指引噶啦，但系警觉性有问题，咁啊港灯亦都提出咗改善措施，包括咧就会制定有关更新现场标签。同埋电路图嘅指引，加强工程师嘅培训。而政府咧就话，原则上咧认同报告嘅成因同埋改善方案。首先，所以想问下你，是否认同报告已经揾出咗嗰个事件嘅全部事实咧？你自己觉得系咪呢？咁 其实咧，报告当中咧就将嗰啲事实咧又讲出嚟嘅，嗰啲事实讲出嚟嘅。但系咧喺嗰个真系个总结嗰度咧，其实有少少避重就轻嘅。因为咧，例如嗰个电路图嗰度，佢就用个字眼就话未有显示，啊冇显示，其实未有显示冇显示，即系错咯。但系佢就冇讲过个电路图系错嘅。你举个例子啦，即系嗱，我叫张欣宇。 唔系先个电路图系错嘅，佢啲内容系错嘅，系咪？ 因为你又咁讲，我叫张欣宇啊嘛，我填份 form， 我净系写张欣，咁你话我份 form 系填得啱定系错啊？ 咁梗系错啦， 冇显示呢个语字。即系佢嘅说法有少少似。啊！你呢份 form 你冇顯示語字，但其實真係填錯咗咯，係嘛？咁所以呢樣嘢咧就其實係需要有一個即係再深入啲，就係點解呢啲圖係可以冇顯示到一個完整嘅情況，而俾前線人員係使用，同埋我哋都問過佢嘅指引咧，佢都承認呢啲圖咧係對呢啲工程嚟講真係可以用嘅。如果你話呢啲圖本身咧係喺工程入邊係都唔需要用嘅，純粹係參考啫。咁咪一回事，但系根本上根据佢指引咧，其实呢啲图系做工程系用嘅，咁即系做工程用咗啲唔啱嘅图咯。咁但系喺个报告入边咧，佢避免咗用一个唔啱嘅字眼，佢用咗冇显示。咁我觉得呢度系有啲避重就轻嘅。 即系佢用咗个冇显示正确嘅嘢，系咪？根据你嘅演绎，系咪即系咁嘅意思啊？冇显示张欣宇呢个正确嘅名啊嘛，唔系冇显示个名啊嘛，系冇显示正确嘅名啊嘛，系嘛？ 冇显示例如张欣宇冇显示个宇字。有个名嘅，不过冇显示个宇字啫，叫张欣咁样。咁你话定系啱定系错咧？肯定系错噶啦，系咪？ 喂，咁样你话佢就有啲避重就轻啦，咁样。咁琴日嘅开个会有冇知多咗嘢咧？你作为你一个议员去睇。 嗱，其实琴日咧，我哋都有即系去检讨嗰个报告啦。基本上咧，就人为错误。系统嘅管理错误同埋基建嘅表现咧，三样嘢全部喺呢个事件当中咧出现晒。咁人为错误咧，其实佢哋即系喺琴日个会入边咧都承认，因为你见到个报告写得又好暧昧嘅，就话其实跟足晒指引嘅，咁现场冇标签，其实都睇唔到。咁但系佢又话咧，到时将来咧个改善咧系揾多个人去睇。咁其实我都觉得好奇怪，话如果你根本上系睇唔到嘅，咁你揾多个人睇。就睇得到咩？咪一樣改善唔到件事。咁我問佢你哋即係琴日嗰幾位高層都係好資深嘅工程師啦。我就問佢哋，如果你哋自己落去睇，當晚係你哋喺度，你睇唔睇得到？咁佢冇正面回應嘅，但係佢就講咗咧，就話其實有啲嘢咧都應該係睇得到、諗得到嘅。咁即係證明其實真係有一個人為嘅判斷嘅呢個失誤喺度啦。即係並不是個報告寫到話，即係乜嘢都睇唔到，其實跟曬指引咁樣。咁嘅話，其實你加多嘅人都冇用噶嘛，係咪？ 係啊。由於啲議員又問緊會唔會起訴任何人啦，我哋又唔想影響個有可能會做嘅調查啦。咁但係至到呢一刻，你覺得可以即係可唔可以確定到係邊一個環節嘅邊一個人錯啦？係咪？暫時都難講，係咪咧？ 其实根本上呢、這个即系成件事件咧，都比较清晰睇到咧，就系 唔單止係一個環節錯咗，係幾個環節都錯咗。 嗯， 一方面喺現場個判斷啦，另一方面張圖啦係錯咗啦，呢、這個就好清晰啦。 嚇， 同埋咧，即係嗰個錯完之後咧，那個影響咧，其實佢有四部機嘅，佢發電機組。其實當時咧有兩部機咧係必須要關閉，但係另外兩部機咧，其實佢又可以正常運作喎。咁如果當時即係其實四部機係一樣嘅設計嚟嘅，點解兩部係可以即係當時頂得住，兩部頂唔住咧？其實佢喺報告入面咧，佢都解釋唔到嘅。所以變咗係無論係硬件方面、人嘅判斷方面，同埋嗰個系統嘅管理方面，其實根本上全部都出咗問題啊。 係嗱，咁即係嗱，以我純粹以事論事，就唔針對任何人或者任何情況啊，而係話我係嗰個睇呢個負責要睇嗰張圖嘅人。啊！而你嗰张图唔啱嘅，咁样你唔好怪我，大佬，你鬼叫你张图错啊？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咧？吓， 可以吓，可以咁讲。不过咧，就系即系你工，即、就、系、是、一个工程或者一个专业人士啦。 嗯。 咁其实咧喺现场，点解要喺现场睇，而唔系话我 remote 我睇咗张图，咁我就可以 remote 操作？点解要派个人去现场睇咧？其实咧，佢琴日就解释咗啦。佢话啊，因为咧，其实咧有啲地方你装咗某一啲嘅设备咧，就代表嗰度咧系应该有啲嘢嘅。不过你就算睇唔到，你都应该有咁样嘅警觉性。咁啊，呢个系琴日喺会上面咧，佢哋嘅高层嘅解释嚟嘅。就话其实就算张图冇扫到啦，但系现场你睇到某一啲嘅装置，其实都应该谂到，其实背后咧应该系有一啲可能后备电缆或者一啲不寻常嘅嘢喺度嘅。 嗯，咁喺会议上面有议员就关注话事件系咪暴露咗港灯嘅管理问题同埋人员嘅培训啦，具体啲讲系管理同培训啦。你自己嘅喺呢点上嘅演绎系点咧？ 我觉得个证据其实好清晰嘅，管理问题就系即系喺前线用嘅图可以系唔准确，或者系可以即系呢啲图嗰、那个系即系俾唔到一个正确嘅一个操作的方向俾到個前線，咁呢個一定是管理問題啦。同埋佢張圖咧，同佢本身存有的另外一啲圖咧，佢都承認咧，其實是唔 match 嘅。 嗯， 即係有啲圖並不是咁樣顯示，佢唔係話冇正確嘅圖啊，佢只不過是用嚟施工嘅圖咧，係即係顯示啲即係未能完整顯示咧，用佢嘅説話係啦。咁、然後咧就呢個係管理嘅問題，我覺得證據清晰嘅。另外一方面咧，佢琴日都講咗，就話喺現場其實應該有啲嘢睇到係有唔同判斷嘅。咁呢個都係佢琴日自己講出嚟，其實都係清晰嘅。就呢個就係關於員工嗰個培訓同埋嗰個即係經驗嘅問題咯。係 先唔好講嗰個停電都有獎嗰件事先，而係話有議員就住今次呢一個大停電咧，就話會唔會起訴港燈或者港燈嘅任何人咧？咁樣喺呢點上，你有冇咩睇法？ 呢、這個其實就真係反而是要交给政府去判断，因为其实这个牵涉到一些法律方面的意见，究竟它是即那个根据的电力条例有没有足够的一个 ground 去起诉去 start 一个 legal case 呢？这个反而即我都觉得比较在我的位置比较难以判断。 嗯，好啦，咁讲翻嗰个叫做停电有奖嗰样嘢先啦。咁根据政府同两间电力公司嗰、那个协议啦吓、就为咗要鼓励咧两电一旦发生停电之后，尽快恢复供电，咁先要奖佢啦嘛，系嘛？本来其实奖咩啫？佢责任嚟噶嘛，系嘛？咁即系拉，唔好讲先啦。咁但系佢有个协议就话，只要个平均电网供电嘅恢复电力嘅时间咧喺70分钟以内咧，就基本上都可以话叫做有奖啦。咁喺呢点上，你有咩睇法？ 嗱，首先第一，我都认同嘅，即系成个概念咧，我觉得有啲问题嘅。 嗯， 即系啲嘢坏咗，佢整翻咧，其实系应该嘅本分嚟噶嘛。佢讲紧佢系即系赚紧100%，呢个系保证回报嚟噶嘛？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啲嘢坏咗，尽快整翻，其实应该系本分嚟嘅。点解要奖励咧？我喺其他嘅公共事业行业就真系冇听过咁样讲。 点解会咁定个咁嘅奖励制度啊？当年 呢、這个真系唔知道当年定嘅人即系去考虑啲个出发点究竟系点样去考虑啦。但系就而家我自己个人睇法，我觉得呢样嘢其实唔应该存在嘅。咁第二咧就系、是、好啦，就算存在，其实即系我哋系咪应该都科学啲去分析翻？究竟哪一些可能是真的他控制不到的原因，例如真是天气原因，或者是一些一些其他被人破坏的原因。 嗯，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很快恢复返，那你说有个奖励呢，我觉得都还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是现在讲紧整件事即是无论是人为啦或者管理错误，是他自己的错来的嘛。是他自己的错，那他恢复返他都有得奖呢，咁呢样嘢就逻辑上一定系有问题噶啦。 啊，嗱呢点上我同你或者好多人嘅睇法都系好简单啦，即系好直接嘅啫。啊，但系琴日港灯发展总经理啊何燕彪咧，佢有咁嘅讲法，仲举例添。 佢話咧就啊，有關機制係作為嘅指標嘅啫。咁啊，鼓勵咧港燈做好復電嘅表現。舉例，佢有例子添啊，振振有詞嚇、啊。就有一啲僅係得100个居民嘅一啲偏遠地區啊嘅恢復電恢復電力嘅時間咧比較長啊原本，但喺2019年咧新嘅獎勵計劃實施咗之後咧，恢復電嘅速度就大有改善。啊，咁认为话港灯咧就会研究优化呢个机制添啊，优化即系进一步添吓。咁、啊、呢，你对于佢举呢个例，你又点睇呢？喂， 如果我系响，我真系唔好意思攞呢个出嚟举例啦。其实唔系做唔到嘅，不过咧你有奖励咧，我就可以做快啲；你冇奖励咧，咁啊停电啦，咁我都唔会做咁快啦。即係其實 basically 講俾公眾呢個咁樣嘅信息嘛，咁我覺得呢個聽完其實個感覺係好差嘅、那個觀感，係啦。 唔係，我都話聽話講笑咁講，即係話如果即係喺某個時間裏邊能夠恢復到就有獎勵，咁咪停多幾次，又喺一個情況裏邊恢復，咁咪仲獎得多咁，即係呢個講笑咁講啫。其實就我就覺得呢個咧，就我就唔知當年點解会咁定，同埋点一定70分钟，我又唔知点搞出嚟。正如你头先讲咧，如果真系一啲天然或者其实一啲突然嘅问题，咁佢真系做到咧，咁我哋都有个赞赏啊，唔好讲话有冇具体嘅奖励啦，咁都仲有得讲啊。如果系人为错误嘅情况下边，佢恢复都为咗奖励，真系个逻辑，我觉得都有啲问题，真系。 咁无论点都好啦，咁而家系有个咁嘅机制啊。咁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咧，琴即系喺个会嗰度啦吓，应该就话。系冇错，而家呢个咁嘅停电都有奖嘅，唔符合啲市民嘅期望。咁啊，建议港灯咧作为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感嘅企业咧，应该考虑将啲奖金咧就回馈翻俾市民。 喂 ，hello， 系 hello 啊吓，咁亦都会咧就系未喺未来咧中期检讨嘅时候咧就作出审视咁样。张欣宇，你系咪听唔到我哋讲嘢？ 喂，而家听到啦。 OK， 系谢展环啊。佢就話咧希望港燈咧作為一個負責有責任感嘅社會企業家咧，企業咧就考慮將嗰啲獎金咧回饋俾市民。喺會上，中電有冇回？唔係中電，港燈有冇回應啊？喺呢點上， 港燈係唔肯俾一個正面嘅嗰個回應嘅。咁呢樣嘢都係令即係我相信無論係我哋議員啦，或者政府啦，包括同埋廣大市民咧，都係好失望嘅。 咁照计当系公关费都好啦，哎呀系嘅，我哋应该回馈市民嘅，咁啊几正啊，佢又唔敢讲。 我觉得其实如果我睇啊，唔单止个奖金要拎出嚟啊，其实佢应该要额外有一啲嘅投入，有啲嘅心意去表达出嚟，俾一啲受影响嘅即系嗰啲当区嘅居民啦。 系啊， 其实你奖金拎出嚟呢个根本上系。就是、理所當然嘅，因為係你自己錯啊嘛，呢個唔係即係你控制唔到嘅嘢，你自己嘅基建故障，你自己嘅人為錯誤，系統管理問題，咁你仲好意思攞獎金嘅咩？除咗呢個獎金之外，其實你應該額外攞啲即係投入啲資源去，即係有個心意去俾翻受影響嘅市民啊嘛。咁其實當時即係呢樣嘢，雖然即係我哋唔想直接比較啦，但係都要講，其實中電嗰單嘢佢唔係話做得好好，但起碼人哋都有做啦。咁所以呢個落差真係好大咯。 係，好啦，咁啊講翻一個比較技術啲咁多嘅問題啦，就尋日議員都問咧，既然係駁錯咗嗰、那個後備電纜啦，咁做乜嘢仲保留喺度咧？咁樣呢點有冇澄清到新嘅問題啊？你覺得有冇澄清到個問題？有冇新嘅講法啊？ 這個就在昨日的那個會上面，因為其實連問連答的時間比較緊，就他沒有講得特別清楚，不過呢其實在一些其他的場合我都有追問過港燈的，那他就都首先講，就是那個電纜擺在這裡其實都是一個即係可能作為將來嘅一啲系統升級啊，或者一啲安排 真正需要嘅咁樣嗬， 係啦，係有個需要嘅，不過呢佢都承認咧，其實佢即係而家嗰種接駁嘅方法，或者係個處理嘅方法咧，其實佢哋會改咯。即係咁樣，其實令到一開掣就即係你即係出現咗咁樣嘅故障咧，其實都唔係一個理想嘅做法嚟嘅。 好啊，多謝你嚇，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張欣宇議員嘅。跟住落嚟就係新聞報告，咁啊，仲有一個鐘頭嘅節目時間。新聞之後，我哋再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第一立话儿童无罪嘅，好多时候我哋听见一啲新闻，由于大人嘅作为或者不作为吓，令至儿童咧喺身心嗰度受伤或者受损咧，大家都好痛心。两个分别系两岁同埋四岁嘅女童咧，俾人喂食咗怀疑系大麻糖之后昏迷。嗱呢件嘢咧，而家咧就系有一啲事态嘅发展啦。两个儿童咧而家仍然系喺屯门医院深切治疗部度留医。情况就由严重转为稳定。至于被捕的25岁父亲和48岁的表姑妈呢，就涉嫌对所看管的儿童或者少年人虐待或者忽略。案中的父亲呢同时涉嫌藏毒。据了解呢，这个父亲呢稍后会被落案控告的。案件听日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日朝头早近10点钟接报啦，话两名女童咧喺天水围天恒村恒通楼一个单位进食之后咧，身体不适。探员调查之后，相信两个女童系俾表姑妈喂食咗怀疑危险药物。咁今次就涉及嗰啲叫做大麻糖啊！唉，唔知点解有啲国家又容许呢啲咩糖卖嘅，真系老老实实。 你剛才說兒童就無罪，不過現在很多國家大麻都無罪， 是的， 所以呢有些人呢就在香港不知道用什麼方法買到，或者可能在外國帶回來，就是，等等呢，結果呢那些產品呢就好像普通食品，可能表面上有些人可能呢就被啲細路仔唔食咗，或者有啲人咧唔喂咗俾细路仔食，咁就真系大镬。 嗱，首先唔好理嗰啲国家做咩会俾呢啲嘢产品卖先啦，呢佢哋嘅问题啦。系咁，但系我哋去旅行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将呢啲嘢咧有意或无意带咗翻嚟香港，就害死人啦。首先害死你自己添，因为拉你噶。 系，因为你都系，因为你有呢啲咁样嘅大麻咩咧，就其实系藏毒啊嘛，依家都系依家要被告系藏毒。咁當然，如果細路仔食咗就更加咧，呢個真係一個慘劇，真係。 係啊，嗱，根據危險藥物條例咧，非法販運包括進口或者出口，同埋咧售賣受管制物質嘅最高刑罰就終身監禁同埋罰款500万港元嘅。違反條例管有及服用受管制物質嘅最高刑罰係監禁7年同埋罰款100万元嘅。咁呢個所謂叫大麻咧，咁一般嚟計啦，就咁好粗略咁講啦。喺香港唔係香港，即係呢個所謂叫大麻咧，就包括可以治療腦癌啊、羊癌嘅癌嚇、發人吊嘅癌啊嘅病人嘅大麻二分啊，簡稱叫 CBD。以及可以刺激中枢神经令人上瘾的四氢大麻酚，简称叫 THC。 市面上大部分的大麻零食呢就标榜只有 CBD 就没有 THC， 但是呢问题就是说，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很难说那么精确地提炼酒那些 THC， 所以所谓叫做只是 CBD 很纯呢，实情系可以咁讲，呃鬼嚟嘅啫。政府管制 CBD， 吓，而家讲紧系 CBD 添啊，吓嘅新法例咧，喺今年2月1日已经生效噶啦。 咁所以咧，我觉得今次呢件事咧，除咗系即系屋企有小朋友啦，我哋真系要小心，即系要，其实都唔好小心。你点样小心看管，有时都百唔得疏咧，即系咁啊，就影响到小朋友就唔好。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唔好藏有呢啲咁样嘅大麻嘅产品先得。 系，刚才我都提过下啦，而家被捕嘅25岁爸爸同埋48岁嘅表姑妈咧，涉嫌啊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者忽略。案中嘅父亲咧，同时涉嫌藏毒嘅。而家我哋请嚟咧，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嘅。叶教授你好。 Hey, hello, 你好， 校长你好， 叶教授啊，细路食咗嗰啲咁嘅先讲啦，呢个叫 CBD 先啦，假设吓，嗰啲所谓叫做大麻糖啊，嗰个嘅后果会点？ 其实今次咧就好不幸地咧，我喺都系经传媒听到，有两个年纪咁细嘅小朋友咧，因为家居环境咧其实非常之唔理想咧， 係有依啲大麻成分嘅產品擺咗屋企嗰度。但其實咧就任何情況，如果我哋講緊啲危險藥物，包括咗大麻啦，又或者可能有啲美沙酮使用者，我哋以往嘅經驗咧係有啲美沙酮咧都唔應該儲存喺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居環境嗰度。嗱，今次咧個小朋友。我對新聞嘅資料呢就似乎佢係接觸到呢一啲而家其實喺西方國家呢非常之常用嘅大麻糖。但其實大麻糖呢嗰、那個樣呢同一般嘅糖呢係非常之類近嘅。 先害死人啦。 係呀，甚至可能呢啲顏色呀佢更加吸引。咁如果我同你呢喺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呢有時可能啲小朋友請我食呀，我真係唔知道呢咁就擺咗落口。但係呢因為擺咗落口呢個味道係有啲唔同嘅。一般呢大麻糖嘅味道呢係比較苦一啲。咁所以呢其實入口嘅時候呢個感覺係唔同嘅。不過呢你知點解喺西方國家又或者可能而家我哋係過往呢幾年呢香港嘅後生一輩呢流行用大麻呢，其中一個原因呢就因為大麻呢其實係有機會呢係刺激佢嘅中樞神經，令到呢有一個飄飄然同埋興奮嘅感覺。簡單講呢就一段時間呢麻醉咗你個腦部，令你個人呢覺得好開心。正正因為呢個原因呢，其實你都理解呢，如果當一個大人使用呢啲產品，會令到佢腦部產生錯覺，或者有啲好不正常嘅興奮感覺呢，同樣擺喺一個可能細佢幾倍嘅年紀細嘅小朋友身上呢，其實個份量就大咗好多。剛才你哋都好詳細解釋過啦，其實大麻呢本身係一個天然嘅植物，入面呢係有唔同嘅大麻素。呢啲大麻素我哋叫 cannabinoid 呢，其實中間呢係有唔同嘅成分嘅。的確喺少數嘅情況呢，我哋喺我哋自己嘅科研研究，我哋嘅醫學藥物研究入面呢，我哋係有用一部分嘅大麻嘅產品，包括咗頭先你講嘅 CBD， 即係我哋講嘅大麻二分，我哋呢係有用嚟呢去醫治啲非常之幻覺同埋啲好嚴重嘅抽筋嘅情況，效果係唔錯嘅。但係呢其實係經過我哋實驗室入面呢非常之嚴謹嘅程序呢去分析同埋呢去抽清咗中間有其他嘅雜質。邊一種雜質我哋最驚嘅呢就係頭先你講嘅 THC， 四興大麻酚。四興大麻酚呢其實就通常呢就係喺大麻吸毒入面呢經常存在嘅成分呢，會刺激到中樞神經，令到呢就使用者呢會有個興奮同埋呢有個可能甚至會有腦水腫啊，一段時間有錯亂嗰個感覺。如果有呢啲雜質喺度嘅話呢，小朋友接觸咗呢其實佢個傷害同埋個殺傷力呢係遠遠高過大。 係冇咁嚴重，嚴重到非常嚴重嘅唔同嘅情況，如果兒童食咗嘅時候係點咧？可唔可以解釋下？ 但一般咧，其實大麻你知喺西方國家咧，就可能大家都聽過，可能喺荷蘭啊，同埋喺有啲可能嗰個尺度比較鬆嘅地方咧，佢哋有一部分咧大麻嘅使用咧係某啲地方係容許嘅。但係其實喺香港，我哋係一個非法嘅行為啦。同埋咧，其實我哋完全支持政府而家嗰個立法同埋個規管咧。因為其實大麻咧，就算你頭先講緊咧，而家比較常用嘅產品大麻糖咧，雖然好多成日標榜自己係一個 CBD 嘅成分啦，但係其實喺個提煉過程當中咧，難保咧係中間咧係會有一啲嘅雜質，令到有啲有毒嘅物質，特別係 THC 咧殘留咗入邊。其實如果幫一個後生仔，又特別係一個細路仔，佢過分使用咗，可以有一個急性中毒。如果急性中毒嗰個嚴重性咧，就有少少似好似今次嗰兩個小朋友咧，最初我哋聽到嘅消息，昏迷啦、嘔吐啦，甚至可能需要喺深切治療要去支援咗一段時間啦。但我哋知道比較嚴重嘅個案咧，係有機會令到小朋友昏厥啦、休克啦、抽筋啦、腦水腫啦，甚至之後咧會有比較嚴重嘅腦部創傷，而亦都有可能咧，因為嗰個弱性咧係會影響到我哋嗰個呼吸系統，令到小朋友咧呼吸唔暢順，甚至會有缺氧窒息嘅情況。之前咧我哋都見過好多個案咧，就係喺後生嘅族群咧，如果過分使用咗大麻咧，其實亦都會令到心肌梗塞，塞咗啲心臟嘅血管，令到有心臟細胞死亡。 就算係醫得翻，日後都好大後遺係咪啊？ 好視乎翻咧個別嗰個個案咧，到底佢接觸嘅係邊一種類嘅大麻素啦，同埋咧就佢嗰個劑量。希望咧今次即係接觸到嗰不幸因為屋企個家居環境不適當地有嗰啲大麻成分嘅小朋友，希望佢今次接觸得唔多。如果佢本身接觸入面嗰個雜質係比較多，即係譬如有毒嗰個物質THC 個成分係好高，再加埋咧佢今次接觸咧可能係大部分都係真係吸咗落個腸嗰度，而 冇嘔翻出嚟嘅話咧，咁有機會咧可以嚴重創傷嗰個腦部，甚至令到佢缺氧嘅。嗱，如果係缺氧嘅情況咧，如果救治得慢嘅話咧，絕對有機會咧令到小朋友之後咧嗰個學習啊、腦嘅智力啊，同埋之後咧嗰個認知能力啊、解決問題嘅能力啊，特別係個專注力各方面咧，係會有嚴重受損嘅。嗱，不過今次我聽聞咧就嗰個過程當中，似乎兩個小朋友又有嘔吐嘅。咁所以咧，我就唔知道咧，會唔會係可能佢喺食咗嗰啲大麻糖之後咧，嗰啲苦味或者啲好難嘅接收嘅味道咧，令佢咧就唔適應，令佢嘔翻出嚟。嗱，希望係咁嘅樣。如果真係可以大部分嗰啲藥咧係嘔翻出嚟，而冇吸收到咧，個劑量比較細咧，有機會咧個復原咧會比較順利一啲。 嘔翻出嚟就好啲咯，係咪啊？ 但系睇下嗰种系边种物质啦。如果系讲大麻糖咧，绝对系呕翻出嚟会好啲，或者尽早清除咗会好啲。但系有一啲嘅毒品咧，佢系会有创伤性，或者咧系会有酸性、碱性咧，会伤害到气管同埋食道咧，就唔可以随便令佢呕嘅。因为嗰啲令到佢呕咧，反而会创伤咗我哋嘅黏膜，会损伤得更加严重。 我想问一个即离开少少嘅问题咧，即系你喺你嘅了解当中咧，近年咧越嚟越多即系外国嘅地方咧，即系大麻合法化啦。咁如果反映咗喺香港嘅青少年咧，你哋有嘅数据或者你哋嘅了解咧，即系服食大麻嘅呢啲产品嘅青少年咧，系多咗一话少咗，同埋咧，我想再你再讲多少少问嘢咧，就系。如果啲父母咧，其實有時都唔知道啲細路仔食緊呢啲嘢噶，咁有咩即係症狀咧？佢哋係可以喺平時觀察裏面就會發現到咧。 係啊，大校長你好有經驗啊，即係你問得相當好。其實咧就喺本來喺疫情新冠病毒爆發之前咧，整體上咧我哋觀察得到咧，我哋年青呢一班學生仔咧使用一啲軟性毒品，特別係講緊 K 仔啊，伏冰啊。或者隊草啊，你啲隊草嘅意思就係講緊大麻，大麻草嗰類咧，其實本來咧已經係越用越多嘅，有非常之接近西方嗰個同化嗰個現象。但係呢幾年咧，大家記得新冠疫情嗰個爆發咧，令到嗰個社會環境改變得好大。譬如我哋嘅小朋友咧，就面授課程翻學嘅機會少咗啦，可能困喺屋企入邊瞓受鬥啦，又或者咧中間如果佢發生咗有啲行為問題啊、家庭問題啊，冇辦法適當嘅話去支援佢啦。所以我哋其實個數據睇到咧。過往呢兩三年咧，喺年青特別我哋嘅學生嗰啲後生嗰個族群入邊咧，其實濫用藥物咧係高度增加緊嘅，差唔多每年咧係講緊起碼十幾廿幾個%咁增長緊上分，而濫用藥物多咗嘅百分比咧，大部分就係去咗機仔、冰毒、可卡因同埋大麻咁所以大麻就係其中一個最常用。咁因為大麻糖咧，佢包裝自己包裝得好好啊，喺外國咧好似當咗啲係一啲嘅力食啊，又或者可以愛嚟鎮定神經啊，幫助睡眠啊，令啲人咧以為佢好似有啲健康嘅補充劑，所以咧就成功地咧令到好多我哋嘅中產嘅後生家庭咧以為其實個殺傷力好細，其實呢個係一個謬誤嚟嘅。咁所以呢個時間咧，我都希望趁今次嗰個意外咧。等大家理解咧，其實千祈唔好接觸呢一類會傷害到我哋小朋友身體，特別係中樞神經嘅藥物。喺家居環境咧，更加係唔適合任何呢啲危險藥物咧。除非係醫生開俾你，係必須要屋企有一個安全嘅地方鎖起佢。如果唔係咧，唔應該擺喺家居環境。 服食咗嘅通常有咩有啲症狀，我哋好容易會發現。 係啊，嗱，一般咧就要視乎翻你邊一隻啦，因為你本身嗰個可以濫用嘅危險藥物咧，個種類非常之多。喺香港咧，其實一路以嚟咧都係 K 仔、Ketamine 咧係比較多啲。咁你知其實有唔同嘅服食方法嘅。通常咧就無論嘴草啊，或者我哋叫索 K 啊。嗰一類嘅唔同嘅方法咧，有時都係會透過鼻哥嗰啲黏膜咧去吸收，所以咧你好多時候發現咧，小朋友如果即係嗰段時間咧，經常個人神志紊亂啊，瞓覺瞓到黃焦發眼啊，情緒突然間個變化得好大啊，甚至好古怪嘅，無端端個鼻持續去流鼻水啊，個鼻哥又鼻塞得好犀利啊，甚至會發炎啊，你又發覺佢咧成日古古怪怪，可能隨身帶住啲粉末啊，又經常唔夠錢使啊。喺同啲屋 群埋嗰班出去一齊玩嘅朋友，都似乎係成日神神秘秘，大家家長都唔知道發生咗咩事咧。我諗嗰個警覺性就必須要高一啲，因為呢段時間咧，其實嗰個群背咧，令到呢啲軟性毒品咧就普及咗。但個特點咧，因為呢啲軟性毒品咧個價錢貴嘅，一般咧同埋咧係攜帶方便咧，所以其實喺社區好容易透過啲學生。或者我講嗰啲可能係啲三合會啊嗰啲嘅網絡咧，好快脆咧就會擴散到去俾我哋嘅小朋友。特別如果你發覺佢成日出入啲危險嘅地方，可能去唱 K 啊，可能就夜晚黑有啲夜生活啊，就要更加小心。 嗯，而家最弊就係有啲外國嘅國家，佢哋就係CBD 合法化啊嘛，造成糖果啊嘛，咁可能有啲青少年人佢就覺得，切你香港自己落後萌塞啫，人點知幾型啊？合法嘅係我哋即係自己傻啫咁樣。嗱，咁唔好理嗰啲咁嘅傻嘅意見啦，呢啲係傻嘅意見嚟嘅啫。我想問下嗱，我哋去到旅行，咁人哋合法咯，表面包裝我哋係咪辨識到佢究竟有冇含 CBD 嘅？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咧？ 哦，咁樣嘅，如果咧喺真係你去外國旅行，又或者你係諗住去有啲 exposure， 可能甚至有啲交流啦，小朋友去外國有段短期嘅讀書啦，真係要小心。中間咧當然啦，就你如果係有啲糖果類嗰啲產品，當然就盡量就問清楚，或者睇翻個包裝到底入面含咩成分啦。咁通常合法嗰啲地方咧，佢就唔會特登隱藏嗰啲成分嘅，反而咧就有時佢喺啲非法嘅地方，佢唔想俾人知道嘅。咁另外咧就喺如果你真係去到外國嘅地方咧，就千祈唔好隨隨便便跟你啲新朋友咧去嘗試嗰啲譬如大麻草啊嗰啲咁嘅產品。因為咧嗰種幻象啊，同埋嗰啲副作用咧，其實經過咗一段時間咧，係會上癮嘅。千祈唔好聽錯。 我個問題就係佢嗰啲叫大麻糖嗰啲咁嘅產品，我哋係表面包裝，可唔可以辨識到佢係有 CBD？ 佢有冇寫噶？ 完全視乎翻佢嗰個包裝嘅。譬如咧，我懷疑今次嗰個事件咧，因為咧其實喺香港係非法噶嘛，所以咧其實好多大麻糖嗰啲包裝咧係唔會寫明佢有大麻成分嘅。咁所以咧，其實個樣咧，其實同一般糖係差唔多嘅。 好好多謝你，葉柏強教授。 九十分鐘走遍世界。日本國會通過修改性侵害罪行條文，是自1907年以來首次重大修改，令到強姦罪的入罪門檻下降。不過有關注團體認為，法律條文只解決到部分問題，最重要是扭轉日本社會對性和自願性行為的理解，以及為受害者提供更多財政及心理支援。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電台第一台， 十萬八千里。 Over 原崖下面有一只是一斗野猪被困啊，需要增援。 收到瑞文，救兵就快到。 哎呀，唔止野猪添啊，仲有穿山甲、犀牛啊，仲有狮子、老虎、大笨象啊！ 哇，咁危急，等我揾嚟非牟利组织野生救援帮手拯救生态。 咁我就入翻市区同艺术家蔡日俊一齐去观鸟。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咧，我哋就倾下一个内地立紧法啊，审议紧嘅法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咁今日咧就首次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嘅呢个草案咧，就对于港澳台同胞同埋海外侨胞一啲。內地叫做不同群體嘅愛國主義教育咧，作出咗針對性嘅規定。咁個內容究竟點咧？就條文嘅細節就未知嘅。咁但係咧，起碼我哋就要有幾個問題值得傾啦。呢個法案通過咗嘅話咧，喺香港會唔會係全國性法律啦？還是係自己香港立法啦？還是話我哋其實所有嗰啲措施已經有噶啦，唔需要做任何嘅新增嘅立法咧？呢啲值得討論嘅，大啦。 系，即系所以啱啱我哋都可以倾下咧，或者除咗系本地立法之外咧，那个今日特首讲嘅对接系咩意思？ 好，一阵间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 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天津舉行的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發表演講，提到今年中國經濟回升向好態勢較明顯，全年有望實現年初 5% 左右的經濟增幅目標。中國將擴大內需潛力，激活市場活動等方面推出更多更加務實更加有效的舉措。李強又提到經歷過今經濟全球化波折，認為應該更加珍惜開放和合作，找出更多利益共同點，合作推進各項發展工作，將蛋糕做大，亦都反對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李強又指，有人為製造的無形阻隔將世界推向分裂，應該加強交流溝通。近年有人煽動意識形態的對立、仇恨和偏見，產生種種打壓、圍堵、戰爭和衝突時有發生，認為維護和平發展任重道遠，強調和平穩定是發展和其他一切的根本前提。警方倒破一宗經水路偷運人蛇的案件，拘捕八男四女。警方表示，昨日在屯門天水圍一帶採取行動，發現一艘可疑快艇駛向後海灣，船上面有六個人。警方經搜查後，在下白泥尋獲該快艇，在附近一間屋裡面發現六名偷渡客，並且拘捕多名相信是人蛇集團的人士。被捕的12人年齡介乎17至61歲，包括6名本地人、1名內地人和5名越南人，涉嫌非法入境及安排未獲授權進境者前來香港的旅程。行動中，警方亦檢獲一艘涉案的快艇和一輛用來接應人蛇的七人車。青協一項研究顯示，參與研究的過半數邊緣青年受訪者中，過去一年曾經參與不當工作，當中七成屬於違法工作，主要涉及黑社會或暴力、毒品及滋擾或刑毀。青協在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期間進行問卷調查，成功收回377份問卷，受訪者介乎12至24歲，超過一半透過網上接觸到不當工作。研究亦都顯示，190位過去一年曾參與不當工作的青年中，四成人首次透過三合會成員接觸不當工作。政協指出，參與不當工作的受訪邊緣青年中，超過九成仍然在學，亦都並非失業。他們參與不當工作的原因，超過六成是因為容易賺錢。政協建議中小學加強守法教育及早辨別高危青年，以便早期介入。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炎熱。星期四局部地區有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分域街较早前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了，一带比较车多，经过就请小心。而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青龙头一带比较车多繁忙，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台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康湖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50排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方向和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 K 复力 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界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邵家佳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为人大常委，就昨天开始呢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啦。咁呢个草案呢就对港澳台同胞同埋海外侨胞一啲不同嘅群体嘅爱国主义教育呢分别作出咗针对性嘅规定嘅。据了解呢草案有5章38条嘅，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嘅内涵目标、指导思想同埋总体要求、领导体制同埋工作原则、内容、部门职责、对象、实施措施同埋支持保障等等。草案嘅第八条就话咧，爱国主义教育啊，应当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同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嚟，坚持理性、包容、开放，尊重各国历史特点同文化传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嘅文明成果。啊，唔知会唔会就话嗰、那个法案嘅精神嘅，一方面我哋固然系强调爱国啊，咪爱国主义，但系都唔好狭隘爱国主义或者系狭隘嘅民族主义。因为点解啊？佢话要将弘扬爱国主义嘅精神同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嚟，坚持理性、包容、开放、尊重各国，即系人哋其他国家嘅历史特点同文化传统。 咁呢个更加符合香港呢个一国两制嘅情况啦，因为习近平主席嚟到香港都话我哋要背靠祖国，但又要联通世界。咁即系话我哋既要有对国家的一个认同感，但亦都要有一个世界观。咁我谂呢个咧就，我相信就算中国自己本身咧，都系会慢慢咧，系喺民族、国家同埋世界观方面咧，有个即系、就是、一个比较恰当啲嘅说法嘅，我觉得吓。 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嘅对象咧，草案喺规定面向全体草案咧系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嘅同时咧，就突出学校同埋家庭啊，对于青少年同儿童嘅教育，并且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嘅职工、村居民、代表性人士、教职人员同埋信教群众。嗱，呢个教职人员唔系学校嗰啲教职人员啊，系指神职人员咁嘅意思啊。教职人员同埋信教群众、港澳台同胞同埋海外侨胞不同嘅群体嘅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咗针对性嘅规定。人大常委会就系开会讨论呢件嘢啦。人大常委啊，我哋香港嘅李慧琼啦，今日就以视像形式咧出席咗记者会嘅。就讲到咧，现时各界啊所关注嘅呢个草案，李慧琼就话咧，法案现时处于初审阶段啫，相信详情咧就会喺通过之后喺人大网站公开。佢又话咧，香港作为国家嘅一部分啊，爱国主义教育唔会受到一国两制嘅限制，相信届时咧，香港特区政府就会相应嘅措施嚟配合同埋加强各方面嘅教育，希望能够培养下一代嘅爱国情怀。据知咧，法例系唔会放入基本法附件三，以全国性法律形式喺香港实施嘅。初步讲法系咁，咁又会唔会香港自行立法嚟相适应 呢？其实咧就因为呢个草案嘅具体内容，我哋依家暂时都唔了解啦，都只系估计嘅啫。咁我就睇即系见到特首咧就有一个好清楚嘅表态咧，就系话咧。將來呢個草案出咗嚟咧，即係落實咗，即係一個變成一個法例法案之後咧， 香港就一定要對接呢啲針對性嘅規定。好啦，咁問題就係、是、對接呢啲針對性嘅規定咧，從即係道理上咧就有三個可能性。一個咧就阿、李慧瓊咧就據講咧佢就話咧唔會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咁呢個咧就似乎已經排除咗呢個可能性啦。咁、如果排除呢個可能性之後咧就。仲有兩個可能性嘅，一個就係以某種程度或者某種形式嘅本地立法，咁呢個會唔會呢？仲有一個可能性咧，就唔用立法嘅手段，就係、是、提出一啲針對性嘅規定，即係唔係一個立法嚟嘅，不過係一啲措施，或者咧喺原有嘅措施上面咧，仲有一啲新嘅針對性措施，你依家到呢個法案嘅精神，咁呢個我哋留翻個草案出咗嚟之後咧，我哋先再睇下特區政府係會用一個某種程度近似本地立法嘅方法啦，一話唔用啊立法，就用一個咧係規定嘅方法去做。 即係一般咁講啦，既然立法，咁一係咧就係話有啲嘢一定要做，又或者一啲嘢一定唔可以做。唔系要点解用立法手段啦？系咪？啊，好啦，咁但系我哋嘅现行嘅法例或者我哋现行嘅一啲规则已经有呢啲嘢啦，咁唔使再新增啦。系，系咪咁意思啫嘛？系嘛？ 系，或者嗰个程度上，嗱、即系政府都系噶。你而家譬如我哋用翻教育为例啦，咁政府有呢个教育立法一个层面，但亦都會出行政通告嘅啫，即係呢啲係規定嘅啫，就唔係立法嘅範圍。咁、但係呢行政通告都有一定嘅約束性嘅喎，係有個針對性嘅喎。咁依家問題就係、是、究竟係用邊個形式？第一，我哋要睇睇政府最後用咩方法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嗰、那個行政規定或者措施咧，係原有嘅啦，因為仲有一啲因為呢個法。呢、這個草案走出嚟之後咧，係有啲新嘅措施。我諗呢個咧，就我哋都係可以做啲預測啦，睇下就係將來政府方面有咩宣布。 我都係執下特首口水尾啊！一個內容而家唔知嘛，對接啦。總之我哋會做啲嘢對接啦，係 咁啊，對接都要可以估下有冇新嘢噶嘛。 咁你對接先啦，而家即係具體內容未知啊嘛，係嘛？聽聽聽住電話先，有阿陳先生上嚟，陳生早晨，阿陳生你好啊，陳生 你好。嗱，愛國主義教育咧就講三一，講三點嘅，我想，我係需要，第二係作用，第三係適合嘅做。做法 好， 國主義教育咧係優秀傳統，係道德規範，係國情需要。當年反國教猖獗，令人痛定思痛，所以法治社會必須立法。立愛國主義教育法作用是增強國民對國家和中華文化的認同，做法呢首重在學校教育和青少兒教育，國家有責任立法，公民有義務遵守。李慧瓊已經提出了具體的建議，開放昂泉州軍營、駐港部隊展覽中心，設立抗戰紀念館和中國共產黨展覽館，正如特首所說，香港一定對應國家法律採取必要措施，我是完全支持的。 好啊，多謝， 好多謝。 呢位即係話呢位聽眾就主張係用立法，即係啦。咁同埋咧就一定要即係啲最近即係李慧瓊依家又初步有啲建議咧、就我哋一定要落實同埋要。執行即係咁樣啦。 啊，以往咧，有一個好喺香港社會一個好流行嘅講法嚇，就是、愛國情懷，就是、愛我哋嘅大好中華嘅山河、美好山河啊，文化、傳統、歷史。但係愛國就唔等於愛黨咁樣，即係嗱，好流行嘅一個講法。但係問題另一個你都不容係即係忽略嘅一點咧，就話、是、你都要尊重嗰個中國國家嘅政治體制啊，唔係愛唔愛黨嘅問題。嗰、那個國家嘅政治體制呢樣，你又不能迴避喎。 唔係，我諗依家特區，如果即係我了解咧，即係其實喺依家即係教育體系裏邊咧，國民身份認同咧，嗰、那個國民呢兩個字咧，其實係好清楚，唔係淨係中國人，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所以咪就牽涉個國家體制問題， 咁一個體制問題。所以這個呢個咧，因為你揸住一個，譬如而家我諗住大部分香港人都係揸呢個。 所謂香港嘅特區護照啦。 嗯， 你搞清楚個特區護，我依個係我哋自己簡稱啫。其實嗰個護照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特別行政區護照。 嗯， 個護照嘅封面咧係國徽嚟嘅，內頁先至係區徽。 嗯哼， 咁所以嗱，你對國家可能有啲意見，乜點都好啦，你揸得依本護照咧。 嗯， 客观上你自己是接受了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嗯、 香港特别行政区公民。 是。那我护照其实都写了中国外交部呢就要求世界各地的外交机构啊对现在拎着这本护照呢 Mr. Dai, 、 啊、你要提供个适当的保护啊对他。 是啊 啊 这个即牵涉到很多权利与义务的问题的啦、 啊。好咁就着这个议题呢我们可以特别听下学校嗰部分好冇啊，大校长。 好好。 联系，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我知道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Hello， 我是白粉文 Chloe， 香港青年跨栏运动员。我每朝都会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晨早新闻天地，令我紧贴时事资讯。今年是香港电台的95周年，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政府领导班子怎样制定以民为本的政策，令普罗大众能够受惠？ 盘点政策， 今季最后一集盘点政策，请嚟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讲解完善选举制度之下立法会的运作。 议员是来自不同的范畴，将不同的专业带入你的议会，最终的目的都是造福我们香港市民。 盘点政策， 主持杨文锐、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究竟呢、這个、啊、爱国主义嘅、啊、教育法嘅草案吓、啊、通过咗之后，我哋香港要点样对接呢？咁其中一个大家直接谂到嘅就系、是我哋学校都要有所相配合先得喎吓。依、啊、家我哋请嚟代表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啊，朱国强议员嘅，朱议员你好。 啊，朱校长， 大家好。 系，学校嗰个点样相适应？你即刻谂到咩问题呢？ 我想就是如果在香港那里落实的话呢、 嗯、 我想都要看清楚其实那些条文是怎样，因为现在都未知道那些条文的细则内容、 嗯嗯、 那就很难去评论的。不过现时那个就是香港行的国民国安教育啊，其实的内容都是很多很丰富的。 嗯、 那譬如初中里面又有公民经济社会科啦，里面都有很多的元素的。那中国历史科又有。高中又有公民社会发展科等等，咁、 嗯、 其实嗰、那个涵盖嘅范围啊，或者系课程啊，甚至系再讲埋嗰啲国民教育嘅活动规划咧，其实咧都有成十几项咁多。咁、 嗯、 呢个咁大量嘅内容咧，其实都系需要一个整合啦。 嗯、 如果即系一下子话推出更多嘅条文咧，其实都有啲担心会唔会有反效果嘅。所以我觉得即系都可以考虑就系话。即係因為我哋起點係不同啦，咁國內即係內地嗰個嘅即係外國教育可能行咗好多年啦，做得好完備啦，咁香港咧嘅起點係慢少少嘅，咁我哋就應該俾翻一啲嘅彈性啦，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好難去推得好咯。 嗯， 即係你嘅意思一個即係特首所講嘅對接咧，你反而希望有多啲彈性，係咪咁啊？ 係啦，咁其實個大方向可以提出。即係好明確、好清晰嘅。咁但係，譬如話實際嘅規定咧，其實我覺得就應該係有一啲即係彈性啦，同埋咧就睇翻嗰個實際嘅情況咧，去制定嘅。 嗯，你話希望有啲彈性，你又驚邊方面箍得太緊咧？ 其實咧就可能嗰、那個內容上啦，即係譬如話會唔會規定？即係喺做某一啲活動，嗰、那個次數啊，或者個課程嘅時數啊等等，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嘅課程入面咧，已經有相當嘅時數同埋即係好多嘅規定要做噶啦，咁 我見到學校咧都係好努力啊，同埋咧即係好配合嘅。 係。 咁但係如果再多啲嘅話咧，究竟係咪一件好事咧？咁、我覺得係應該有一個整合咯，即係將現有嘅所有嘅內容、可能再加埋睇翻當時即係頒布出嚟嘅草案嘅條例啦。咁、然之後由教育局統整啊，即係篩選啊，或者係做一個藍圖出嚟，我哋去跟住做咧。可能會更加好啦。 係內地有一句説法嘅，叫做不搞形式主義啊。嚇，唔係淨個形式係咪？當然有陣時係有一定嘅規範係要嘅，但係最緊要嘅實效啊嘛。你話有曬啲數，要幾多個小時，幾多個課時，邊有幾多科要有冇有點樣如何冇意思嘅？如果你唔實質去落實嗰個精神，同埋嗰個唔實質去做到嗰個效果，冇意思嘛。 喂，不阿雷嘉慶，我就即係又係咁樣，都同你唱下反調啊。中國咧亦都有一句流行嘅説法咧，就叫做矯枉就必須過正。咁而家會唔會有時要矯枉變咗過咗同籠咧？即係同阿朱校長嘅建議啱啱相反 咧。另外一句話叫矯枉唔好過，即係不要過正啊， 必須過正啊。阿朱校長，你點睇啊？呢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最緊要係嗰個效果咯，即係你頒布呢啲草案啊，係。我相信嘅原意一定好啦，因为每个国家都一定係要推行外国教育嘅。咁、但係香港一个独特嘅环境啦，受到即係好多历史嘅因素嘅影响。咁、我哋嘅起点係真係比较慢啲嘅。咁、例如过去啊，教育局都唔会提外国两个字啊，讲嚟讲去都係国民身份认同。咁而家即係改变咗个制度啦，咁我哋都要时间去慢慢去适应嘅。咁所以呢即係要从嗰、那个效果去諗啦，即係譬如正如即係新政府都講啦，以結果為目標嘛，咁我哋係要睇翻點樣做法先至係會有最好嘅效果咧。咁而去出發去諗 啦。係，一如我哋愛家庭咧，就唔係淨係嗰間屋啊，嗰四埲牆啦，係嘛？最重要仲係家人之間嘅互愛啦。同樣嘅愛國唔一定要整間屋叫做愛國博物館㗎，係嘛？咁但係你又唔可以否認咧，有時有啲設施推行某啲嘢，確要有啲設施嘅。阿李慧瓊就有個建議啦，就話咧就係、是、開放昂船洲軍營展覽中心咧作為呢個教育用途，並且設立呢個抗戰歷史紀念館咁，或者係中國共產黨嘅展覽館咁。實在類似呢啲嘅設置，而家香港有冇咧？譬如愛國教育嘅中心，以前有个国民教育中心啦，咁类似啲嘢，朱校长你可唔可以提下我哋有啲乜嘢而家已经有嘅嘢？ 有一啲即系抗日时期嘅一啲展览馆啦，即系纪念馆啦，又或者系烈士纪念碑啊，又或者有我哋教联会嘅爱国教育中心啊等等。咁相对嚟讲咧，即系比起内地，当然系唔算好多啦，咁喺發展嘅階段當中啦嚇。 愛國教育中心，你哋有個嘅咁嘅設置？ 係啦，愛國教育支援中心就喺沙田嗰度嘅。咁、我哋就係、是即係都有政府嘅一啲資助啦，將一間舊嘅校舍咧就翻新。咁而家咧，我哋都提供咗服務噶啦，即係不同嘅教師啊，或者係學生咧，都可以嚟到中心嗰度咧，就係、是、學習一啲愛國教育嘅一啲活動嘅。 具體嚟講，有咩設置嘅咧？有咩服務咧？ 就可能會一啲認識即係國家嘅歷史啊，又或者咧就睇一啲片啊，又或者咧即係進行唔同嘅類型嘅活動咧，其實都係發展中嘅。咁而家都係比較初步咯。 阿朱校長，你啱啱講到嗰個中心叫愛國教育支援中心啊，係啊， 支援定支援啊？ 愛國教育支援中心。 支援中心，係啦。我就啱啱。突然间谂起咧，今次个草案咧叫爱国主义教育，你哋嗰个就叫做爱国教育。你感觉上爱国主义教育同爱国教育有冇分别？ 我就未睇到佢个条文系点啦。咁即系都好难评论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喺教育嚟讲咧，最紧要咧就系即系好清晰系。達到教育的效果，這個是最重要的。 是 無論什麼名字都好，我們都是要就學生的程度，還有呢 以學生為本啦，睇翻佢哋需要啲乜，我哋咧就去設計啊。 係，我諗啊，但係校長頭先嗰個問題就係、似乎就係想問，我唔知係咪啊，就係、可能我哋係咪需要盡量用翻香港人習慣嘅措辭啦？香港人比較少講乜乜主義啊，咁外國咪得咯，外國教育咪 OK 咯，使咩又加個愛國主義咧？係嘛，大學長有冇意思啊？ 其实去到香港实施嘅时候，都未必一定用佢个名嘅， 系 即系颁布一啲即系指引嘅时候咧， 系 即系都可以用翻外国教育。 系咯，我成日都觉得心中就系、门前无国旗唔紧要噶，我心中有国旗得啦嘛，唔使下下都挂支国旗喺屋企门口嘅，系嘛，爱国就。即係咁解啫，係嘛？即係唔需要搞呢個黑太過形式主義嘅。 或者係咪我都想借呢個機會咧？即係我哋依家都未知個草案嘅內容，亦都未知道所謂對接針對針對性嘅規定啦。依啲係乜嘢？不如喺你嘅角度嚟講咧，你覺得目前有邊幾樣嘢喺中小学的教育里面呢，或者包括大学呢，是特别需要加强的，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想呢就是就是现在的课程呢真的不够聚焦的，内容就很多了，那要求我们做这样做那样，但是呢首先就没有一个就是专职的主任去统筹，现在学校里面的统筹呢有可能是一些基层的老师，那即其实咁大嘅一個課程呢，我哋建議呢都係由一個主任職級嘅人去擔任，仲要接受培訓添，因為呢如果佢根本就冇一個基本嘅認知呀或者培訓呢，佢好難去帶領做得好嘅。咁、另一方面就係話嗰、那個內容呢係多，但係呢亦都容易重疊呀，即係高中又有，初中又有，咁但係其實喺高中同初中嘅分別係咩呢？有冇一啲即係指引呢，咁呢啲都係要考虑嘅因素。 因为现在嚟讲就唔会有一科叫做爱国科㗎、即係但係咪需要一个主任，科就有科主任啊，爱国教育都設立一个主任，你想。 其实呢有一个统筹人囉、即係话如果冇一个统筹人嘅话呢，咁、其实你将呢啲内容呢渗透去各科各组或者平日嘅非教学嘅活动当中，你都中真係需要一个统筹嘅，否则呢就会比较乱啊，或者重复咗又唔知道啊，又或者推行嗰个成效系点又唔知道。所以即係我哋都觉得呢係相关嘅统筹人呢係需要接受一啲培训，例如五星期嘅课程啊，又或者好似呢个PSMCD 咁啊，佢哋可能新上任呢就要全年去接受培训、每一个星期呢都要有一个下午去即係做一啲 training 嘅。 世界上冇无缘无故嘅爱，亦都冇无缘无故嘅恨。爱系感情嚟㗎吓。咁感情系源于即係接触啊，要了解啊，认识啊咁样啦。返内地旅行啊，呢、這个小朋友啊，学校嘅学生返内地旅行呢个措施而家行成点呢，可唔可以顺便又同我哋讲下。 其实嗰、那个高中嘅课程呢已经开展咗啦，咁即係我諗都陆续有好多学校呢都加强咗呢就係返内地交流㗎啦，无论係咪DSE 个要求啦，咁其实小学中学初中佢亦都会有搞一啲内地嘅团啦，咁早期呢就係、因为嗰啲证件问题啊就好多即係障碍啦，咁而家呢都正常返啦。咁同埋呢即係我见到教育局除咗要求学生之外呢，仲有係即係一啲新入职嘅老师啦，晋升嘅教师啦，都係要参加呢啲学习团嘅。咁甚至新任嘅校长呢一路都係会有呢啲内地交流团。咁都係好全面嘅。 据你嘅感觉啦，我哋只能够话感觉啦。一般同学同埋啲家长呢对呢啲交流团佢哋嗰个取态点样嘅呢，会唔会有部分人係依然都仲係好抗拒。 我就收唔到有人话好抗拒啦，咁但係即係睇返呢啲游学呢即係最紧要就係、佢嗰個設計啊，即係唔係就咁去睇就咁簡單咁啊？咁我哋之前有啲準備功夫啦，或者即係引導下佢哋，其實講俾佢聽要留意啲乜啊，翻嚟有啲反思啊。咁如果整個過程咧係設計得好，嗰、那個效果咧就相信係冇乜問題，同埋應該都會達到嗰個目標嘅。 好，阿朱校长，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咧，就我哋依家推行紧咧，就以前叫德育及公民教育啊，咁啊后屘就变咗系德国公啊，即系德育公民教育，同埋会唔会将来国民教育呢字都会转埋叫爱国教育？ 嗯。 都有可能噶，因为咧嗱，好似之前咧，就喺一个教育事务委员会入边咧，就都讨论啦，我哋讲国民教育啊等等，咁我都有建议过噶，点解即系唔直接叫做爱国教育咧？ 好多谢你啊，朱国强校长啊，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再见。